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 7月31号，北京市单体最大的公共停车场五棵松地下停车场正式向社会开放。停车场共有车位2679个，具备智能反向寻车、提前缴费等功能，可谓是最聪明的停车场。景点969泽林带你听资讯。社区内的绿地被居民改造成了自家的菜园子。天通苑社区物业公司目前对天通苑北三区内的一处侵占的绿地进行了清理。据了解，天通苑社区内绿地变菜园的地方共有300余处，目前已经清理完成了80%。从8月1号起，北京市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窗口全部打通，受理劳动者举报不再受管辖限制权，劳动者投诉可选择就近的监察窗口，不必再跑到工作地。继银行卡能自助办理后，身份证也实现了自助办理。近日有市民反映，北京东城区和平里派出所可自助办理身份证，有一台办证的机器，不用在窗口排队，坐进一台自助的设备内，按照提示输入个人的信息，照相录指纹交钱后，几分钟内信息采集就可完成，全程自助，照片不满意可重拍。据了解，该设备24小时内均可使用，取证同样也是24小时开放，但目前该设备还处于试点阶段，全市只有4个派出所有此设备，未来是否推广会根据试点的情况而定。 心的轨迹，近乎是深渊的水影。我已背上一身苦困，后悔与唏嘘。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哦，不想你面去。我已背上一身苦困，后悔与唏嘘。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哦，不想你面去。

么多的寂寞来的，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 你将是我唯一的爱。